Shining Star 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馥甄，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落下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丽啊？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各国纷纷关闭边境围堵。外交部今天指出，目前掌握14团122名国人困在秘鲁，5团70人在摩洛哥，1团8人在阿根廷。外交部正在协助处理，同时警告疫情可能越来越严重，呼吁国人此时避免到拉美国家还有加勒比海旅行。外交部说明，秘鲁海陆空禁令包括了河运运输还有国内航班，各国旅行团在秘鲁都遇到一样的状况，旅客可能必须暂时停留在当地等待15天禁令结束。阿根廷1团8人滞留，外管与这个团保持联系，正在协助处理。至于滞留摩洛哥的8团雄狮旅行团，其中3团大约60人已经改搭其他班机，剩下5团70人，我驻法国代表处与杜拜办事处也已经和这些团体取得联系，正研议透过不同方式好让国人快点离开。欧洲疫情升温，连带影响台欧航线。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将欧洲深根27国旅游警示升级到3级警告。华航今天宣布，台北维也纳航线停飞，其他往返欧洲航班将是旅运需求机动调整。长荣航空也调整往返欧洲的班数，各航点以每周至少飞航3班为目标，但是也将视实际状况调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美国俄亥俄州确定延后当地时间17号登场的民主党总统初选，至于佛罗里达、伊利诺还有亚利桑那州维持不变。俄亥俄州州长德威恩呼吁民主党总统初选延后3个月，但是诉讼法官拒绝，所以由俄亥俄州卫生局宣布紧急卫生措施，下令关闭投票所。德威恩强调，不该强迫俄亥俄州人在健康、宪法权利与美国公民职责之间选择。富兰克林郡民事诉讼法院拒绝下令延后投票日，法官不愿意推翻俄亥俄州立法机构设定的初选日期，认为延后选举只是树立可怕先例。美国总统川普今天推文提及新冠肺炎的时候，首度以中国病毒称呼，国务卿蓬佩奥也呼吁中国不要散播虚假讯息。川普推文提到，美国将强力支持像是航空还有其他格外受到中国病毒 Chinese virus 影响的行业。这是川普首度以中国病毒称呼新冠肺炎，在此之前川普都是使用冠状病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以中英双语连发推文，质疑美军把病毒带到了湖北省武汉市，还说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今天与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通电话，呼吁中国不要散播虚假讯息、荒诞传言。沙特阿拉伯国营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为了和俄罗斯争夺市场份额，上周宣布4月开始原油产量提高到每天1230万桶。外界好奇4月之后打算供应多少原油。沙特阿美执行长纳瑟今天指出，5月可能继续维持4月的高产量，如果需要也可以无限期维持这个生产水平。同时正在评估能不能将最大石油产量每天再增加100万桶，达到每日1330万桶，暗示沙特阿美准备在一段时间内容忍低油价。电脑科技大厂微软宣布，鉴于新冠肺炎疫情严峻，决定关闭全球所有门市，决策立即生效。另外，日本服饰商优衣库也决定关闭全美50间门市。

息，隐藏我的踪迹，疯狂的让人窒息，越练习越得意，不朽功用肢体再让人着迷，也把舍人回避，我不在乎有谁爱我， 2:11，欢迎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一开始为你送上是来自于姑姑吕思伟的《暂时停止呼吸》。你好，我是欧马克，他是吴玛丽。在今天早上早起主持完记者会，再来到现场的广播女神 TV Star。 各位记得擦护手霜哦。 今天呢，早上主持的这个记者会呢，我有看到这个侯友宜先生，所以呢，我想应该呢是一个跟新北市政府有关的。那既然呢是要一个就是布达给大家知道的事情，应该可以在大众媒体上跟大家呼吁一下吧。 当然，因为新北环状线从今年1月31号开始嘛。但是是那时候是试乘，然后到3月份开始收费，可是那个乘车累积数量都还蛮厉害的每个月都有破百万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吗？新北环状线是有代言人的。 代言人是谁？ 范少勋。 范少勋是谁？ 范少勋之前呢，一开始这个最早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有从大学生的没出来的，然后后来他有演BL 剧《越History 越界》，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也有入围金钟，就那个时候声势就突然黑马窜高。后来是因为国片下半场让他得到金马奖最佳新人。 金马奖最佳新人， 对。然后他是新北环状线的代言人，然后当然就是要跟大家说，就是三环六线啊，未来的愿景啊，我们一起期待啊。然后 目前是三环，然后 就是未来还有那个， 目前是一线吗？ 目前我不知道，反正我就只知道新北环状线这边 ，OK， 然后就是这个半圆开通了，所以就是你从14个站嘛，所以你要从。以前你要去什么新店，或者你要去干嘛，你等于是进台北市再出来， 对， 你是 City 人， 对。 但现在你就是去新店、去新庄什么地方都很方便哦。而且我觉得最好笑是，不是最好笑，就是怎么这么可爱这个孩子，就是因为他是环状线代言人嘛，当然要很熟悉。然后他自己又是永和市民，所以他就开始会运用这个环状线搭去什么新店一些很方便的地方。他在昨天还复习了一下这条线，他搭了2次，来来回回。 OK， 今天早上再去搭一次。然后就真的是，你问他说，就你真的，然后会在环状线上面，就是会跟一些长辈聊天啊，然后就是听长辈说他要搭去哪，然后他要去参加合唱团的阿嬷。以前哦，你不知道没有环状线，我去合唱团我都要2个小时被绕来绕去，然后现在很方便，然后他可能就聊完之后说，这很棒哎，阿姨，我顺便跟你说哦，我是新北， 我是代言人这样子吗？ 对，我是新北环状线的代言人范少勋，然后阿姨就说。 你是代言人哦！哦哦，我跟你留个电话。 哈？ 就是没有啦，他就说：“哎，你可以上网搜寻我，你都可以在那个脸书这样找到我。 嗯”哦，还会自我推销一下，很厉害耶！ 对对对，然后你问他有没有特别喜欢的站，他都可以跟你侃侃而谈。 我现在只知道下一站幸福，我一直要去，然后没有去。 他好像是今天早上还是昨天，他也特别去了幸福站打卡。 对啊，嗯，好，现在呢，我们这个。感谢新北市政府的代言人吴玛丽女士的最新布达。 新北不要进来台北，新北自己去喽。 你也不要给我进来好不好？你都不要来，你这个新店女婿，明明周末一天到晚在新店蹭来蹭去。 上个礼拜第一次去，因为新店小碧潭站的共购，然后IKEA 开了嘛，上礼拜金站也开了， 是不是金站装潢的蛮漂亮的？ 小碧潭站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没有人的鬼站，现在人超级多啊！ 哎，以前小碧潭真的没有人，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站在那边很孤单哎。 对啊， 所以现在很多人， 非常多。现在一般车就是会在，不能说挤满啦，但是就是人很多，是会没有位置的。 而且你知道以前小碧潭间距很长。 对啊对啊对啊， 现在应该有缩短了吧， 这我是不知道啦，但以前就是你看那个台北会公布捷运站哪几个站的那个出入站人数最少，那这个很容易嘛，一定就是支线的那个啊，就新北投跟小碧潭一定是最少的啊，因为你搭到那边你还要再转车，就只有那边的居民会搭，但现在我想小碧潭应该已经远远的把新北投甩在后面 了，所以小碧潭我要到金站就是坐到小碧潭嘛， 你先坐到七张再转小碧潭 yes 天涯海角，隐藏样貌，切换时空。 现在不会人口喘息，现在不想承受科技，上一刻对谁都热情，下一刻谁都不想离职，想回家摆烂，生命划手机看着你命运，别在远端遥控烦你，废话少说，管你什么鬼，欠你什么？不欠你什么？要是生活变得可以，买一杯奶茶犒赏肚皮，自嘲幽默暗黑真理，人间炼狱下是炼成心境，文明情感淡漠，小心摇摆，懂得操弄道理，掩饰化成能力，想靠背很可以。天天就行，收敛最美，懂什么你？人生是慢慢纪念，写成日记。现在不想承受客气，上一刻对谁都热情，下一刻谁都不想离职。想回家摆烂，生命划手机，看着你命运，别在远端遥控烦你，废话少说，管你什么鬼。 如果啊。你是板南线的代言人， 有。 然后大家问你说，哎，板南线怎么样怎么样？我说，哦，不好意思，过了忠孝复兴就不关我事了。 不是过了忠孝复兴就不关我事，是我只负责国父纪哦。好啦，我开多一点，市政府到忠孝复兴。 勉强是不是？ 身边都是雷队友， 嗯、上台报告很紧张。 Come on, come on， 上班族五四三。 一起来聊聊 Ginnerly 我是三。 不好意思，板南线的代言人，请问那个新埔那边有什么好玩的吗？ 板新好，我只管市政府、国父纪念馆、忠孝敦化、忠孝复兴。 OK， 其他 后山皮永春那边不到。 哎，我对于我自己小时候住在永春感到非常羞耻。 你很烦，超夸张。 对，我其实从小，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到爸妈家现在住后山皮附近， 明明就永春出生的， 对，就是都在这一条线上。嗯，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上班族5430223639955，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聊聊天。你有做过环状线了吗？你做环状线从哪里到哪里呢？然后你有觉得真的比较快吗？还是你觉得其实跟进台北的出来的时间差不多？ 我觉得真的就是你那几个点以前要移动的人会差很多，就像新庄到板桥瞬间变超快。 是，对，不然的话新庄你要搭橘线，然后再进来忠孝新生，然后再换板南线到板桥，我真的是超级久。 我干嘛去那边过水啊？我 最近呢，杜鹃琪他发了新的专辑， 你有没有去他的店？ 那当然呢，就是你想买还不见得买得到呢，就排队排， 而且 限量。 就算他开店了，我想说，开店那买得到吗？你看那个人潮。 对啊，是要排很久很久很久。那其实从之前很多很多的嘻哈歌手，然后蛋堡是这个样子，之前熊仔是这个样子，然后他们印的其实都是限量的，就真的现在其实家里面有 CD player 的人也不多了，然后你买这个专辑回去其实就是珍藏的，它就是一个摆设，像公仔一样收藏品，所以你拿出来你好好细细品味它里面的设计的。想起20年前为什么会玩饶舌，为什么逃家，又为什么重考呢？想起一路走到这里，你值得为自己骄傲，但未来的路怎么走，我不免感到焦躁。总是缅怀过去，你很少想以后，用骄傲写写备忘录，我必须自己作战。以后世界发现以前台湾也有这种音乐，我可以 You gotta believe me、你应该38了，如果我能改变得了什么，你应该算是发了。你是否还在吃药？是否回到中间之后疯癫到让人耻笑？那你爸妈呢？是否签的离婚同意书？你是否有把他们跟他们的故事都记住？希望能让他们不再因为没钱不快乐，是我只是的愿望，希望你早做到了。02-3639955，今天上班族543，嗨，你好啊！ 我居然打进来了， 对呀、 你是谁？ 我是阿松。 阿松啊？ 对。 阿松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现在开车，我只是刚突然听到马克，你刚刚说你小时候住在永春，然后我现在也住在永春。永春跟后山坪好像吃的比较少。 怎么会？ 那边吃的永春很多不是吗？ 永春很多啊，虎林街超多的、欸。 因为我都开车，然后那边很难停车。 那就是你的问题嘛。 可是你不是回家吗？回家再出门，那个都是步行，很方便觅食、欸。 对、啊，就你的问题嘛。 就回家之后就懒得再出门了。 你们羞哈？ 就刚突然听到，永春后山皮，想说你有没有推荐下班回家可以去哪里吃饭？ 你好像是我第一个听到说永春后山坪没什么好吃的人。 对啊，永春后山坪吃的东西超多哎、 欸。可能是因为我交通工具是开车，然后 所以你 如果说我 不能离开那台车就对了。 对，我就是住在车上，办公也在车上。 那你就叫外送啦。 对，现在就是都叫外送。 好哦，阿松， 好， 拜拜， 谢谢， 拜拜。拜拜。黑暗潮流席卷乐坛，音乐魔人威肯回味4年重回排行榜宝座，英美冠军最新主打 Blinding Lights 全新大碟 After Hours 致敬好莱坞黑暗美学打造，泽瑞克、巨星马龙、泰勒斯御用制作人操刀。请听环球音乐魔人威肯 Blinding Lights。

看我对你的誓言，这是另一个起点，我一定爱你到永远。走过去抱紧你，你的声音，你的笑容，你的泪滴回到我怀里。你答应我今天飞来，我要在这一秒钟说在心里没有改变。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今天看见爱的第一天，今天看见，今天看见永远的第一天，终于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力宏《永远的第一天》，2:32，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苏慧伦最近发行了新专辑，里面也有一首《永远的一天》的歌，不是第一天，是永远的一天。在每天的下午2:00到4:00，周一到周五，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或是收听飞碟联播网，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度过这美好的一天。 汤姆克鲁斯一直回到那个时间点，那部电影叫什么？ 我们的暧昧是心照不宣。 明日边境吗？ 明日边界。 嗯， 哦，舒服舒服。 这是永远的一天，这是永远的一天。收拾了行李就远走高飞，从此抛弃了尘味，通俗完一篇邂逅的情节，脑海里不断上演。这是永远的一天，这是幸福的一天，白无聊赖的时间。 今天都是很懒散，这是永远的一天，真是幸福的一天，百无聊赖的时间告别，一回怎么忘不手变成了虚线，没有人能夺走我想念的特权。如果我可以拒绝妥协，用一个小路的松懈，我要能为我填满在别人生命的世界， 02-2363-9955是我们的五四三时间。Hello， 喂，马克马丁，你们好。 你好啊， 我是台北的瑞奇马丁。 瑞奇马丁， 哎、我要讲一个我上个礼拜的趣事。那个我上个礼拜跟我男朋友一起听你们的新生点点的录音档。然后那一集是在讨论，就是你也有做过什么变态的事吗？然后你们依据的那个题目是日本的那个研究的报道吗？说那个有人有20%的人有偷吹过同学的 笛子，他喜欢人的笛子。 对。然后呢，我就觉得，哎，怎么会有人做这种变态的事啊？然后只有我男朋友就尴尬的看着我， 然后 说你该不会做过？对，他吹过了他喜欢的男同学的笛子。 锵锵锵锵，锵锵锵 锵。他有跟你说，他 跟小变态一样变态。 我就觉得很变态啊！ 真的哎，他怎么去喊人家喊过的东西啦？ 我就觉得很恶心啊，那很臭哎。 对啊。 对， 玛丽有口水病，他更不能接受。 不是，因为我现在还是觉得有点难想象，就是那他是要在什么状态下，在没有人的时候， 体育课啊？ 他是体育课吗？ 体育课最后一个出去， 可能之类的吧。我没有细问。 哎，那个时候是你很紧张，那个肾上腺素上来，所以你逼吹第一下会很嗨。 什么啦？ 他可能很兴奋吧？我在想。对， 有没有更了解他一点了？ 嗯，是还蛮变态的。 感谢你的分享。 OK， 拜 拜。 拜 拜。失眠后痛醒，从来不是爱的真谛。悲伤是一念浮夸，是天或惩罚，不如深情主人在一起。寻寻觅觅，种种高兴，要很努力，要在一起。心中 生听到这个哈哈哈就想要吹笛子那个嗖嗖嗖。 哎、欸，你要吹哆真的很难吹。 你说哦，中央哆吗？ 对啊，你如果 全部按满， 偷吹别人的笛子，你还要执意要先吹出一个完美的中央哆。 所以我才会一开始说是嗦啊，因为嗦是最简单的、啊。02-3639955543的时间，嗨嗨嗨， 你好，喂， 喂， 拜拜。 嗨嗨嗨，没有电话了。听到的歌曲来自 Elva 萧亚轩的新歌，不如先庆祝能在一起。 喂 ，Yo， 你好。 喂， 嗨，你是谁？ 是马库玛丽吗？ 是的。请关掉收音机，谢谢。请关掉手机，谢谢。然后他就把电话挂了。 这时候都要慌张一下，要给人反应的能力。 你是谁？ 我是意大利张同学。 意大利张同学，你真的在意大利吗？ 真的，就是我上次年底的时候。 嗯。那你现在人在意大利吗？ 对，我的上班族543就是我现在停工在家了。 哇！你在意大利的哪个城市？ 比较二线城市，不是米兰。 好， 所以我这边城市没有像北部的区域那么严重。 嗯，所以你有说要待在家里多久吗？ 嗯，老板的意思就是还是看状况。因为我们这边其实真的没有这么严重、嗯、但是就是还是陆陆续续一直有确诊案例在身边，嗯，所以就看状况，目前是讲可能一周或者是到月底吧，就还没有确定。嗯，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好的。 食物有吗？ 有，我昨天有去超市。哦，我可以分享一个我昨天遇到蛮荒谬的一个太太的故事吗？ 请说。 就是我昨天就去超市，然后现在意大利就是都会一直跟大家说要保持1公尺的距离，所以就是你去超市他结账什么排队都会讲你要离1公尺。嗯嗯。然后我昨天就是买完之后，因为我本来已经要去，就是有一个柜台是空的，然后我要走过去要结账，结果就有个太太就从旁边这样岔出来的插队，然后收银员也有看到，然后他就对我很无奈的笑了一下，然后我就没关系，就先让那个太太过去。然后可是因为我手上有东西，我就先放了一下，我就离那个太太稍微近一点，然后太太就整个对我大吼1公尺，然后我就看着他愣住，然后那太太又在对我说 1公尺， 离我1公尺，你去后面，留那里，然后我就超傻眼，我想说 好气哦， 就是真的是。啊、这整个疫情要遇到最荒谬的一个事情了。 嗯，这太气了。 嗯嗯，可是就太太自己应该也很紧张吧，因为在这边买水果你要自己先称好，然后有一个标签要贴上去才会有价格，他连那个也没有称、嗯、然后收银员也就呛他就说，你这样我根本没办法帮你结账啊。嗯嗯嗯结完账之后，他自己的笔记本嘛就已经付完钱，他笔记本也忘记拿，所以那就算了。 他是真的陷入了恐慌当中、欸， 哎，他非常恐慌，他还戴了墨镜，他不止戴口罩，他还戴了墨镜。 哦哦哦！谢谢你的意大利第一手新闻消息报道， 希望你一切安好。 谢谢马克玛丽， 拜拜 拜拜。 因为跨国电话，所以就会。leg 的一两秒，2:44，您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02-3639955。Hello， 你好啊。 喂，嗨， 嗨，你是？ 我是阿信。 嗨，阿信。 我要讲一件蠢事， 请说。 我昨天啊，那个同事从工地打电话来公司，然后是我主管接的，然后他就在交代工地上面的事情。那因为工地那边有一个师傅叫阿斌，然后阿斌是我以前没有改名字的时候，大家都叫阿斌。然后那个我主管讲一讲电话，他就想跟师傅确认一件事情，就很大声讲：“哎、欸，阿斌。”然后我就很大声来哟，然后转过头去看师傅，看我主管。然后我想说，干，不是叫我， 所以很糗， 超糗。他就想说，他又不知道我名字，我回头干嘛？不知道我以前的名字。然后。 早餐店阿姨叫我帅哥的时候，不是叫我的时候，我也都会回头。 他因为那个名字跟随我很多年，所以我很直觉反应就又回头。然后 那你为什么要改名字啊？ 改名字是，我妈算一算命就帮我改。 那你有同意吗？你 有 同意吗？ 只要叫阿兵而已。 同意啊啊！我觉得可以啊，我想改啊， 想改就改啊。 想改就改啊！ 没有想让你过去。刚刚那句话我没有听清楚，你可以再说一次吗？ 谁？ 你呀、啊？ 哪一句？ 没有没有，我在跟玛丽说话。 我说他只有少年时期想叫阿兵，不行吗？ 我好像听过某种这个小说，是不是我想的那个？ 是。 哦，玛丽真是无所不知。OK 啊，大概就是这样。 再见了，少年阿兵。 拜 拜。 拜 拜。 早餐店也不会叫你帅哥吧？ 为什么？ 大部分叫那个高个儿的。 怎么会？ 不会比较容易说那个乐咖的吗？ 不会，都叫我帅哥跟滴滴。 滴滴？哪有那么长的滴滴？ 滴滴就是很长。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The Escape Plan 逃跑计划，伟大的友谊，0223639955。Hello， 喂， 你好， 你好， 我是台北的贝贝。 嗨，贝贝， 嗨， 贝贝要跟我们说什么？ 请教马克马的一件事情， 请说。 就是两位知不知道，我如果要查某一些人他在学术论文上发表，要用什么样的资讯去查？针对某些人哦，某个名字， 某些人， 例如说，蔡英文他写过哪些 paper？ 啊哈，你可能要先知道，你可能要先知道他的英文拼音、 英文名字， 对，然后你必须要有学术论文资料库。那一般人是不会订这个资料库、 那个是要订的。 对啊，您可能可以去，比如说中央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然后在上面打上英文名字，应该就可以找到了。 所以一定还是要有一个资格，就是有刚刚马克说的那个资料库的资格，就是或者是那个认证，或者是有订阅那个 资料库， 就是、对 啊，对， 才可以做这件事，对不对？ 如果一般人的话，我们可以走进国家图书馆办那个国家图书馆证就可以了。 哦，去国图，然后用它里面的电脑查，是这个意思 吗？对啊，用它里面的资料库就可以了。 天哪，好， 是的。 那它的英文名字就是它的那个拼音嘛？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也要知道它那个正确拼法。 如果你要知道，比如说我们总统蔡英文的英文拼音，这应该非常非常好找，因为他是一国的总统，所以就是。 我意思说，他如果是想要找他认识的那一个人， 哦，如果你要找认识的人，那你可能就是需要知道他的英文拼音是怎么拼。 其实我们。不一定知道他真正发表在文献上的英文名字是用什么拼音去发表的，对不对？ 对啊， 就是还要知道他用什么拼音去发表，我们才能够查到正确的资讯。 嘿，对啊， 是这意思吗？对不对？ 是的。 好，那我知道了。谢谢。 你想要找谁啊？你想要怀疑？ 没有，我想 怀疑某一个同学他抄人家还是什么之类的。 他根本就没有写， 因为我在工作上遇到了一个这个很大的困难，然后 查出来之后呢，就是主管反而来问我说你怎么查到的，感觉就是有一个不信任的感觉，就是感觉你是乱掰。那就是已经在国土的网站上有查到一些些许的资料，然后在 Google 上面也有用过就是相关的英文名字，就是有查到一些东西，但一定是很不全面，因为就是感觉看起来就是很片面，然后有些人是查不到东西，然后被这样询问的时候，就是我开始很疑惑说这件事情要我们做这件事情也要有相关的资源我们才能够做得到就是正确这件事，对，但是他在我们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之下，然后被这样询问，感觉有一点点心里头不是很过得去，就想说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样子，就是任何人所有人在网络上随便 Google 都可以查到正确的吗？还是说你因为你打电话来问我说我怎么查到的时候，就会让我觉得说这个资讯可能被你就是画一个问号说这是怎么来的这样，那就是那你到底知不知道怎么来？那你如果知道怎么来，为什么不告诉我？就是那如果你不告诉我，你又要来问我说我怎么查的，到底你是知道还是不知道？是在工作上这件事情，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有一种不被信任的感觉。 听得出来你非常困扰，你不想要再被多问。 对，因为查那个东西，就是大家已经查到，就是。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做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分门别类，就是每个人分到要查询的人物是不同的人这样子，然后可能大概有可能会有二十个左右的人选。 我现在好奇，就是为什么你要做这份工作？你们公司什么是征信吗？ 不是，因为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学术的就是讨论研究的机会，然后就是要把这些名单就是列出来，所以要把他的就是学术贡献给就是 写上去， 对、 okay. 大概是这样。对， 好的，辛苦你了， 谢谢马克玛丽， 拜拜。2:52，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们要随堂考哦。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各位爸爸妈妈还有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儿科陈慕容医师。防范武汉肺炎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勤洗手，因为生活环境中容易让手上沾到细菌病毒，如果再摸到眼鼻口就有可能会被感染，所以正确洗手才可以有效预防疾病，请确实做到正确洗手五步骤：湿、搓、冲、捧、擦，养成正确洗手习惯，大家一起预防武汉肺炎。 有政府请安心，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想知道如何运用投资技术来省税，设计资金池来运作海外各国现金流收益？3月22号下午2:30，台北市中山区长春路176号4楼 ，CRS 避税与跨境投资策略各国投资税务优势分析讲座，深入了解各国税务、各国房地产优势，让您的投资发挥最大效益。快上飞碟脸书粉丝团报名讲座。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光良， 想搭上一班回头路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飞越 飞碟随堂考。 现在为你送上这一首歌曲，歌名呢就是飞碟随堂考要考你的题目。现在我们放了这首来自于小派派伟俊的最新单曲，你知道歌名是什么吗？打电话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答对的话就可以得到小派首座视频组哟。Now we in different characters, you're deep in love with no reasons. I'm waiting, she go dancing, girl. 7:21, we met at 5:04, and bring it out, come on. I don't wanna lie when I'm falling down. So baby, I don't wanna lie, but say I'm okay. 多么希望你还在，想过如此结尾。以前的我总是以为。曾经我抛弃了一切的梦想，试着挽留彼此弥补过错，哈，如今的放下了尊严的说出了真言的不甘堕落，哈，爱你不管好或坏，抱你不管表或菜，即便内心的草率也无法阻挡我对你的爱，我把你放进心口里面也不想的放弃了你，我的未来的安静的默默默默在了遥远的彼岸，记得危机就是我唯一的畏惧，根本不想体验那最基础的，即便都在骗自己，我想要把你抱在我的怀里，了解说谎是我爱的夜，让你感受到我在意，用笔写下不会一直爱你。时间来到2:57，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派伟俊的 Don't Wanna Lie。 待会下个小时是接听大家的青春点播青春故事的时间咯。 我在人海里弄丢了我的你，找不到你我爱过的证明，你忘记了过去，忘了爱过的你，我在你心里住过的痕迹，看着远去的你，想再次拥抱你，想找回我们爱过的曾经。日子悄然无息，一天一天过去，现在换你住在我心里。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来 call me， 糖糖小米粒，吃 call me。营养有体力，来 call me， call me 咪咪喵，来 call me， 吃 call me 咪喵，来 call me， 聪明好脑力，吃 call me， 健康又美丽，来 call me， call me 咪咪喵，来 call me， 吃 call me 咪咪喵，一起来 call me， 天天有活力，加油啦！ 外食人民台湾米标章，让你安心吃好米。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搭上开往反方向的车厢，看看自己遗忘很久的模样。光良全新专辑《蕨类》，自愈主打《反方向》，星语音乐 xymusic.com 官网热卖中。 Hello， 大家好，我是万芳。 时间是手扶梯，过去和未来交错的前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F4 不停留。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海地政府要求撤换我驻海地大使刘邦志。外交部今天指出，台湾确实正在与海地沟通特定议题，但是无关两国邦谊稳定。媒体报道，海地政府曾经为了一件小事要求撤换刘邦志，但又形容事涉国家主权。此外，刘邦志与海地总统摩伊士讨论事情的时候曾经爆发激烈口角，海地政府随后要求刘邦志在72小时之内离境，同时要求台湾提出新任大使人选。外交部拉美司司长于大雷今天回应，邦交国之间的事情都不是小事，台湾与海地确实正在沟通一些议题，所以外交部请刘邦志返国说明，不过双方讨论事项无关两国邦交。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中央研究院宣布今天开始不再核准院内人员因公出国到旅游疫情三级警告国家或地区，同时强烈建议非必要避免前往第二级警示国家。五月和十月的诺贝尔得主来院演讲以及国际研讨会取消或延期。此外，中研院国际暑期实习生及本年度国际研究生学程招生事宜将在评估之后择期公告因应措施。澳门政府为了防范新冠肺炎病例从境外输入，下午宣布深夜12点开始禁止所有非本地居民进入澳门，但是大陆、香港和台湾居民以及持有外地雇员身份认列识别证的不受此限。澳门2月4号之后连续39天没有新增病例，但是昨天和今天各新增一例，都是境外移入，累计确诊12例。受新冠肺炎疫情拖累，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财务困境雪上加霜，不仅股价重挫，而且资金需求恐急。波音今天证实已经与白宫高层还有好几位国会领袖商谈，希望政府给予波音和整个航太产业短期纾困，但是没有提及需要多少资金或者是什么样形式的支援。波音737 MAX 飞机2018年到2019年短短5个月内2次坠机，至今无法复飞。现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旅行需求大减，更是冲击股价重挫。美国好几家航空还有货运公司估算，至少需要580亿美元的贷款补助以及税负变更才能渡过难关。机场营运公司也需要100亿美元纾困。女性专属健身房轻势能运动空间分店无预警停业，台北市法务局和业者研议之后，今天公布了3种退费方式。在刷卡付费的消费者，消保官函请34家发卡银行提供专责受理窗口。消费者准备好持卡人争议交易声明书、合约银本或合约异动申请表，向银行洽询。持卡人争议交易声明书可向发卡银行索取，消费证明文件向业者索取。现金付费的退费方式，消费者填写资料之后传送到业者的电子信箱，业者陆续办理公司解散清算程序，清算之后依比例退费给消费者。不退费想要继续上课的消费者，业者目前只有和平店限定原会员继续使用。法务局指出，轻势能运动空间脸书粉丝专页已经公告退费资讯，如果还有消费疑义，可以打市民热线1999咨询。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9点，指数来到17011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42点，跌幅2.48%，1672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3点，2775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3点，10189点。香港恒生指数现在下跌13点，指数来到了2304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9点，最新价位2476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278点，跌幅2.86%，指数9439点，成交金额2360亿。今天白天各地大多多云到晴，只有北部山区和东部、东南部马祖地区零星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that town where nothing ever happened. It's no secret. Hello. 请问是马克吗？ 是的。 那玛丽呢？ 是的。 啊，玛丽你好，我是三重肥螳螂。 肥螳螂。 你的青春之歌是？ 我想要请教主教母帮我点播一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怎么会？这首歌有什么青春故事吗？ 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她叫做小费女子，那她推坑我听《青春点点点》，而且她是个非常始终的，就是清点教徒。那么呢，有一次她去参加了教主跟教母的二手拍卖会，然后她就炫耀她拍到玛丽的。就是教母的照片，然后就传给我，然后就是因为我对就是教母非常的虔诚这样子，然后我就很兴奋。然后呢，因为平常我就会跟那个小费女子就说玛丽真的很正，然后就是玛丽我可以这样子。然后呢，想不到那天小费女子在就是遇到教母的时候，竟然就把这个故事跟教母讲了，不知道教母还记不记得？大概是在去年的时候。 你是说你常常说什么玛丽我可以，然后我是回了影片说你不可，我不可以。 对对对，然后就是教母就回说什么哦，你朋友很奇怪，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啊之类的。然后呢，因为那时候我看到玛丽的照片，我就很兴奋，我就觉得就是我朋友传给我，然后就是很震惊，然后我就立刻回传给他说，这是我老婆，她在哪里？她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然后呢？就是我朋友就把 等一下，所以这首歌不是青春之歌，是一种幻想的故事，是不是？ 对啊，这是幻想人吧？这不是青春之歌啊，而是去年哪里青春了？你几岁？ 对对对对，我今年快30了，不好意思， 自己讲自己害羞。 对对，因为最后就是很重要的是，就是我朋友有把那个我回传的文，就是文字给教母看，然后呢，我竟然就获得了教母的录音，教母就把手机抢过来，然后就。录了一段说：“肥螳螂，我是不会回家的，你死心吧你。”好，我觉得非常的开心。 那我心情是蛮不错的。 对呀、啊，真的哎， 心情非常的好，然后意外的获得教母的录音，然后非常的兴奋，这样非常的开心，然后觉得就是受到神明的保佑。 好的， 就是好的， 再见了， 再见了，谢谢教主教母， 拜拜。所以其实就是如果要。获得捕捉开心的玛丽的话，你要抓紧玛丽办二手衣拍卖会的时候。通常二手衣拍卖会 办活动都蛮开心的、啊，只是二手衣拍卖会比较小型，啊、就是人不会那么多。 因为大型的时候可能拍照就三个小时，看到人龙就心凉、 啊。还有这么长？ 爱上一个不回家。扇不开启的门，善变的眼神，紧闭的双唇，何必再去苦苦强求，苦苦追问？ 笑什么？ 我突然觉得，就是把这些经典歌曲，然后这些歌词，好好就是 朗读出来。 No， 我是演一遍的话。应该会蛮好笑的，什么善变的眼神，紧闭的双唇。 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 02-2363-9955，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条呢？嗨，你好 ，Hello， 马克玛丽好。 哎呦，好有元气哦。 你好， 嗨嗨嗨嗨，我是你们忠实听众。 谁？ 我叫做图图。 嗨，图图。 嗨，你们好，我的青春之歌是 Green Day 的 Basket Case。 哼，这有什么故事吗？ 其实我高中就开始玩乐团、然后玩到今年已经将近快20年了。 哇， 现在还在继续玩？ 对，还是继续玩。还有继续在玩。然后 Green Day 是我就是高中大学很喜欢的一个乐团，然后我们都会 cover 他们的歌。对，然后其实那时候都很疯狂啊，就是玩音乐，到处表演这样。然后最让我觉得痛心的一件事情是， 他们今天原本要在台湾开演唱会，可是因为武汉肺炎取消了。 QQ， 我等了20年。 QQ，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而且这种国际大团啊，他们排的巡回一定都是很早就已经安排好了。 对啊， 所以我不知道接下来他们会不会就是还会在台湾有演出。对，所以我非常的伤心。 但是因为原定他们演唱会的时间，你只能找找以前的团员聚在一起，然后一起听听。 你们马上去租一个小场地办一场，就是 Green Day 致敬 cover， 然后就是大家就是可以进来听，现捞一票，你觉得怎么样？ 哦，这样子啊？ 对啊。 哎呦， 是不是？ 哎呦，好像不错哎。 对啊。嗯。 哎， 马上在网络上发表说今天 Green Day 不能来，但是可能我们可能比如说在什么小河岸或者在卡夫卡，然后就是我们再表演一下。嗯。 那你们要不要来？ 我们今天晚上有事哎、 欸。哎呀，对啊，好吧。 哎呀， 好吧，那 重启青春的疯狂。 对啊，真的是很难过，等好久了。 好的， 真的，是的。 等一下为你送上 就是我的青春之歌。 好 的， 感谢你们， 拜拜。 啊，对 对对对对，不好意思。 怎么了？ 那个，我选花生。 好啦， 再见， 再见。这么明显的事情就不用打来讲了，已经讲过很多次，芝麻是老人吃的。 你的青春之歌， 你的青春之歌来自于 Green Day 年轻岁月 Basket Case。Do you have the time to listen to me whine about nothing and everything all at once? I am one of those melodramatic fools, neurotic to the bone, no doubt about it. Sometimes I give myself the creeps.Sometimes my mind plays tricks on me. It all keeps adding up. I think I'm cracking up. Am I just paranoid? Am I just stuck? I went to a shrink to analyze my dreams. She says it's like a sex that's bringing me ね。2020 最强回归，流行天后 Lady Gaga。Now it's time to free me from the shame.尖端百变时尚女王，暌违四年全新单曲，网络疯传秒冲六十国排行冠军，全新大碟即将问世，请听环球流行天后 Lady Gaga Stupid Love。 准时间，精彩生活。 宝岛钟表关怀台湾，买表8000元，随机送虾红素银古方， 还有虾红素叶黄素鱼油和美丽时空胶囊哦。买表一下子，节约一辈子。 浓浓中腰女内裤，唯一一体成型设计，棉质素材 ，7-Eleven 贩售中。NONNO 浓浓。 优湖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傅建颖，孔雀鱼。第四名，娄俊硕 ，Colorful。第三名，苏慧伦，真面目。第二名，苏打绿 ，Tomorrow Will Be Fine。第一名，严艺格，爱上现在的我。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与勋主持的《优福经典海洋榜》周日旗舰版。 我是张若凡。 再给我一天，我就会。 02-3639955，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你是谁？你的青春之歌是哪一条呢？青春之歌要附带青春故事哦。 你好， 你好， 你是？ 啊，我是永和大胖。 永和大胖， 对， 大胖的青春之歌是， 造船的英勇勋章。 哦，这个很新哎、欸， 很旧，1988年就出了。 哦， 当时我小学6年级。然后听到这首歌，就是那个，它是一个那个《红叶小巨人》的片尾曲。 哦。 然后当时听了就很感动。 农业小巨人。 红叶。 红叶。红叶 小巨人。所以当时的感动是那个画面配上音乐，就觉得热泪盈眶这样。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嗯。 好， 就是这样子。 待会找到的话，为您送上。 一定有。 一定有吗？你这么肯 定？一定有。 为什么这么肯 定？因为现在国防部有把它拍出来，那个国军招募中心的那个广告又用这首歌。 是哦，你怎么会看得到这个招募中心的广告？ 电视都有啊。 啊，我也觉得我是电视的，我都没看过哎、欸。 真的啊，电视说可能你广告的时候你就转到别台去了。 那你现在听到那音乐再配那个画面，有热血沸腾的感觉。 会有，会有感动哎、欸，会有，真的会有感动。 所以想签下去。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真的想签。 嗯。 对，就是我那时候国小嘛，然后差点跑去，因为他那个国军的，那个时候国军有在用。 嗯。 所以那时候他想要去考军校。 哦，好，你说英勇 勋章， 勋章，待会找到的话为您播送喽。 好，感谢， 感谢你， 好，拜拜， 拜拜。 已经想好如果下雨要说些什么，可是遇见了你之后不敢跟你说，是我太在乎完美，不想知道结果。请问谁给我一把钥匙，也许是我白问，想太多，想太多。已经想好如果下雨要说些什么，可是遇见了你之后不敢跟你说，是我太在乎完美，不想知道结果。我没有 0223639955，哪一首歌曲其实在你生命当中突然时不时的会想起它，听到它以后会让你回忆起你的过往呢？0223639955，青春之歌的时间，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钟过后。嗨，你好。 Hello， 你好。 你好，你好女士。 我是台北的小峰。 小峰， 小峰的青春之歌是 选址的最清风。 弦子的最清风。这是什么故事呢？ 高中的时候吧，然后那时候是就是因为一个就是这首歌认识一个女生吧。然后是社团的，因为我以前念男校，然后社团认识的女生。一个女校的学生这样子。 那就这样。 为什么是这首歌认识她？ 她是我舞伴。 你们是什么社啊？ 手语社。 康复社。 对，那也是手语歌的意思。这首歌是手语歌，那时候。 最清风不是一个蛮 慢的歌啊？ 对啊， 对。 可是手语都会跳当时的流行歌啊。 没错。 对啊， 大概几年前高中的时候吧。 那认识他之后呢？ 追了蛮久的。 然后呢？ 当然没有成功啦。就是一个没有成功，但是就是美好的记忆嘛。 回忆。那他现在在哪里？ 在台北啊。 所以你还有他的联络方式这样？ 有啊，后来就很好，但是就是没一直都很好，可是没有在一起啊。 那你有表白过吗？ 有。 然后他怎么拒绝你？ 用手语说对不起。 没有哎、欸，但是他好像就是没有正面答应啦，也没有明确拒绝。 那经过这一些年来，过了几年，你现在几岁？ 我三十了。 所以经过这十几年来，你还是喜欢他吗？ 没有啊，他结婚了。 那你呢？ 他结婚，我去吃喜酒。 哎呦， 我也结婚了。 沈佳宜的故事吗？ 真的感情很好、欸。 对，其实那时候，当初追他的人很多。我那时候看到那些年的时候，其实还蛮有感触的。很就真的很像，就是他就是那个时候我们社团圈里面的沈佳宜 女神。 对，算是吧。 那结婚典礼的时候，你有冲上去就是亲吻新郎吗？ 没有，并没有。 哦，好吧。待会我为你送上 了、欸。我听你们的节目好久了，那时候最一开始听的时候我才。国中吧， 所以我们陪你经历了爱上一个女生， 一直到现在， 对， 然后到现在都结婚了。 好的，待会为你送上。 好，谢谢， 拜拜， 拜 拜，拜拜。 千千万万心灵的。 今天白日起飞翔， 将挚爱奉献给你下。 为什么要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 我没有想到你也有这么浓烈的感情。 还有一次，再来。 今天白日起飞扬，壮志终身豪情在放，期待这一天永辉辉不下，永恒不灭英雄的光芒。 就是收录在那一张经典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的专辑当中。赵传的英勇勋章。0223639955，每个礼拜二下午的青春之歌青春故事点播时间。 月色正朦胧，雨清风把酒相送，太多的失所醉生梦死夜空，和你最后缠绵，你曾记得乱了分寸的心动，怎么只有这首歌会让你轻声和最轻风，想得太多，犹如飞蛾扑火那么冲动，最后还有一盏烛火燃尽我，曲终人散，谁无过错，我看破。 0223639955，青春之歌，你好，嗨， 你好， 好小声哦，你是谁？ 我是小米。 嗨，小米，你的青春之歌是 《爱这件事》。 爱这件事， 对， 这是谁的、 啊？傅佑轩。 傅佑轩，《爱这件事》是很这几年吗？ 对。 那怎么会是青春之歌呢？ 啊，这样不算青春吗？ 还是您今年16吗？正在经历青春期， 我二八。 那这个青春故事是什么呢？ 我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 哼， 然后我们一起很常一起去唱歌， 哼， 然后就对这首歌很有印象， 嗯， 所以就想要点播。 所以你常常在 KTV 里面点播？ 对， 对。 所以你跟你老公是两个人去唱歌？ 啊，蛮长的。 哦，所以两个爱唱歌的人因以歌会友，然后最后结成连理。 对， 哇， 好的，小米，看在你就算偷偷讲电话也要打电话进来点歌的份上，待会为你送上爱这件事情。拜拜。他的谢谢已经没有声音了，你有发现到吗？谢谢。 还有一盏烛火燃尽我，曲终人散，谁无过错，我看破。 月色正朦胧，雨静云淡，伤痛太多太多失踪，只剩我似夜空，和你举头缠绵，你曾记得 哒哒哒哒哒哒， 梦境的虚有，轻轻一曲相送，还有你的轻动，风花雪月音容，和你最后缠绵，你曾记得哇。 想的太多，犹如飞蛾扑火那么冲动，最后还有一盏烛火燃尽我，曲终人散，谁无过错，我看破。 0223639955，青春之歌的时间，你好啊， 马哥、玛丽，你们好。 嗨， 我是 Tina。 Tina， 我要点叮当的我爱他。 你爱他怎么了吗？ 这个是今天马上有讲到什么下一站幸福。我之前大学的时候跟我妈妈一起看那个偶像剧，可是我妈都不迷偶像剧，但是因为我之前是在新竹读书，可是因为我台北礼拜日我都会回去，然后我跟我妈妈晚上一起看这一部，然后她很迷那个小小兵。 所以他只是迷小小兵，也不是真的迷那个偶像剧。 这小小兵出来他就很开心哦，这钩子耶， 他就说他好像里面叫小乐吧，他就说哦那个小乐好可爱哦。对，所以我就有印象这个偶像剧的歌名。 这是跟妈妈的青春之歌， 妈妈的回忆。 对，没错。 好的， Tina 待会为你送上咯。 谢谢你们， 拜拜。 OK， 拜拜。 手指的约定，也或许恋爱就像是一场的旅行，旅途上总有太多的不确定。故事里那处风铃，像鸟的脚步很轻，一如 3:39，在每个星期二下午的3点钟过后，你的青春之歌时间。 你的青春之歌。 我们的青春之歌呢，从下午的3点钟报时还有新闻过后就开始了，但是就希望呢大家如果想要点播歌曲的时候呢，也就把握一开始的时候 黄金时间，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想打就可以打进来。 嗯， 到后来热的时候， 嗯， 想打就会占线中， 嗯， 可能就没有办法听到你的青春之歌了。这首来自叮当我爱他。 星光留在某一节车厢，比夏天里的风，比回忆还重，整座城市一直等着我，有一段感情还在漂泊，对他

快乐做选择。严艺格少了一件牛仔裤一批，率性推荐。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啊，黄教授早。 怎么这么没精神呐、 啊？哎呦，来不及买早餐，好饿哦。 来，这一包有奇甜有机杏仁多谷植物奶给你，严选20种纯天然有机谷物，搭配饱满杏仁颗粒，还有5添加糖的健康新选择哦。 哇，小小一包放包包，健康生活一起打包。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选购。 CC 2020业障最重，民音传播。3月17日，你准备高潮了吗？华言国际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生长，就爱点你 UFO。 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好棒哟。 今天继续来讲讲印度诸神皆有戏，这个叙事师摩诃婆罗多讲到了五位王子的老大长兄兼战，就成为这个都天地城的统治者。他非常的贤能，国家越来越繁荣。另外呢，由于呢他的弟弟打倒了大帝国摩羯陀的妖莲王，所以国家本身的实力也受到了肯定。兼战呢成为一位伟大的国王，世人对他的评价非常的高。被邀请前往都地城的南迪，就是另外那个100个。就是要为难他们， 100个其中之一， 就100的最大那个长兄这样子。他亲眼见到都天地城的繁华辉煌，非常的惊讶，又对五兄弟更加嫉妒了，因此又开始张罗起了诡计。有一天呢，由于兼战跟南迪的叔父沙公尼的计谋，被邀请去赌博，结果完全落入了陷阱当中。兼战呢就成为了赌博的俘虏，将所有的财产、王位，甚至将他的王国兄弟们以及他的王妃黑公主全部都当成了赌注。 天哪，好像被设局诈赌那种。 黑公主虽然遭逢被人拖到大厅剥下衣服的屈辱，但是由于神明黑天的力量，她的身上不断出现衣服，被剥掉又出现，被剥掉又出现，被剥掉又出现，因此并没有赤身裸体。知道这种情况的持国王呢，由于害怕神明，就将黑公主丈夫兼战的财产全部都归还给黑公主了。另外呢，黑公主也发誓要向羞辱自己的巨卢族人复仇。但是呢，沉溺于赌博当中的兼战又因为被挑拨又上了赌桌，输掉了好不容易拿回来的所有财产。最后五位王子只能答应南迪等人所开出的条件，又要离开王国流浪12年，然后在第13年的时候，你要隐匿身份生活。他们就被国家流放了13年，在荒野上的生活虽然很刻苦，但是有很多的仰慕者来拜访他们，他们也一边修行增广见闻，过得非常的有意义。其中呢，一位弟弟在修行的时候跟假扮成猎人的师婆打了一架，师婆就认可了他的力量，所以赐予他伟大的武器，具有可以毁灭世界的力量。之后呢，他被父亲带领前往天界度过了5年时光。因为他们的爸爸都是神嘛。到了第十三年，五位王子隐瞒身份，潜进了另外一个之前被他们击败的国家的宫廷里。这个老大呢就扮成一个花花公子，老二呢扮成厨师啊，接着下来其他弟弟有人扮宦官啊，有人穿着女装啊，在后宫当舞蹈跟歌曲老师。另外呢还有一个弟弟就化妆成为车夫，有人呢去管这个动物，管理家畜。黑公主也扮装哦，成为王妃的侍女，各自呢就以假身份宁静度日。但是王妃的弟弟齐查卡却看上了 黑公主的美貌。 好多人喜欢黑公主哦， 想要将她纳为己有。奇查卡拼命的追赶逃窜的黑公主，在众目睽睽之下踹飞了她。受到屈辱的黑公主只好拜托假装成厨师的她的老公，因为她老公现在有五个嘛，假装成厨师的老公打倒这个奇查卡。对，愤怒的这个老公呢，就直接杀了奇查卡。那奇查卡呢，其实是很强悍的，他也是以大将军的身份守护这个国家的英雄。他突然死掉，就引发了周边国家的骚动。那这个国家呢，失去了大将军，一下子就被打算侵略这里的各国军队给包围住了。五位王子深深觉得，糟糕，我们好像必须要为这件事情负责啊！所以呢，就在隐瞒身份的情况下，开始指挥这个国家的军队， 要作战了。 哈？那你明明一个 是 花花公子， 我听了好几天， 一个是厨师。 黑公主真的很可怜哎。 对啊，超可怜的。 她到底怎么了？ 就红颜薄命啊，被看上就一直这样子， 好可怜，好难过。 今天最后要送上 UFO New Star 黄伟晋。 UFO New Star 飞碟快红心。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黄伟晋。 你好。 那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我的这张背光旅行 EP 呢，其实这三首歌的曲风都非常非常的不同 哦。 那特别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在主打的这一首背光旅行呢，是在讲我自己的面对生活的个性。我觉得每个人都该跟自己的阴暗面和平共处 哦， 然后并且正视它，面对它 哦， 这也是我个人的生活态度。所以呢，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曲风又是很那种小清新，然后吉他编曲找来黄宗岳老师，很好听。而且呢，我的背光旅行已经可以开始预购了，然后3月23号正式发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却有着 微光的命，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多多支持哥哥妹妹有意思，支持欧马克，支持玛丽，支持飞碟联播网，支持我们的 YouTube 频道飞碟联播网，支持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班可以听。那我们就明天再会咯，拜拜。海里我背光旅行，与影子为邻，牵着手前进，阴暗的我如此温驯，抚平了忧心，穿越过层层迷雾和山林，紧跟着我不曾离去，背光的风景里我看见自己。在你眼里这是种逃避，我在无光的温室里却没见能绽放在眼里。在我转过身后的眼里，埋下坚定长成勇气，我逃避却成为找寻自己的捷径。人海里我背光旅手前行，阴暗的我如此温驯，抚平了忧心，穿越过层层迷雾和山林，紧跟着我不曾离去，背光的风景里我看千里，我背光旅行，望着目的地，走到了这里，踏出的每一步是你，撑着我前进，你就是光。